样的节奏是不是非常的给力？这样一个上午就感觉哇，精气神满满的。好了，刚刚呢是来自 Chili Puss 的这首 How Long， 也是经过重新 mix 混音版本的，这样的节奏已经叫醒你的耳朵了。好了，北京时间9:05:3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今天要继续请你喝咖啡。主播自掏腰包请你喝咖啡啊。来，今天有一个限定哈，我们今天只送冰咖啡，不喜欢喝冷咖啡冰咖啡的朋友勿进哦。好了，老方式方法哈，继续在倾听聊天室当中来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发给我，如果不喜欢喝冰咖啡今天就别要了哈。今天我们只喝冰咖啡，昨天感觉到有点闷热哈。好了，想喝咖啡的朋友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全新升级版的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把地址和电话私信给我，要选择悄悄话发给我哟。好，升级为3G用户才可以收到咖啡之后截图给我们。好了，记住了我们的方式方法吗？汽车音乐会为你添料，继续行动。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2021年9月3日开学第三天，今天是周五，终于迎来周末，可以好好的缓一缓了，松一口气。好了，今天限号是5和0。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呢，将从9月2日-9月7日在北京举行。那么，为了保障会展活动的顺利进行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这期间呢，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的道路分时分段临时采取交通管控措施，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好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最近的新闻哈，车脏了被扣分罚款，车主哎透心凉，到底怎么回事呢？车脏了还要被罚款？嘿，先不告诉你，稍后再来给你做详解。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来听张磊的《人生是一次热血的流浪》，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的片头曲。关于青春的密码，就在这首音乐当中了。磁性的嗓音，还有叙说式的唱法，真属于张磊。 标记在地图上的远方，到达前只靠想象。我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却怀揣热血的心脏。我将穿越最远的边疆，让人声音在脸上。趟几条河，翻几座山岗，看命运透出了霞光。看见火红的夕阳，消失在某个地方。就算孤独的向往，孤独是无形的驯养。给我新鲜的异乡，离别也给我感伤。怕是永恒的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那是流浪者的光芒，来得及流浪。 何方，陪着你走了一趟，是流浪的光新鲜的衣裳，一遍也给我感伤，怕是永恒的时光路过喧嚣和荒凉，那是流浪着的光芒，来得及流浪就流浪，别久久遗憾又彷徨， 是一次热血的流浪，丢掉烦恼才有云淡风轻的美，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心里疼 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就这样在直播间当中把音箱的音量调到最大，也模拟在车厢当中独自享受音乐的氛围。哎，刚刚就是外面导播说你的音箱干嘛开那么大声音，我说这才是音乐的气场，汽车音乐会应当有的姿势。好了，刚刚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轻快的节奏加上最会唱情歌的静茹，当年特别甜美的嗓音带给你一整个夏天的安静和舒适，钢琴和吉他交织而来，搭配它自然而然洋溢着的甜蜜幸福感，没有太多欲望，只是无忧无虑地享受着那个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夏天已经走了，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回忆。虽然夏天走了，今天还要喝冰咖啡， Come on。今天的主题就是冰咖啡，今天我陈冰继续请你喝咖啡哦，也在全程送哦。今天将送到哪个区呢？我会把地址和电话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下载听听 FM 好听听哦，然后可以升级到5.0版本来寻宝，同时呢还可以在聊天室当中找到我，汽车音乐会你来下单吧，我来付款，冰咖啡马上送到。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听听聊天室，和各位好朋友一边聊音乐一边聊生活。跟他说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上午一杯咖啡，下午一杯红茶，晚上再来一听啤酒。哎，突然感觉人生上午下午和晚间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有这些饮料的相伴，我不喝白开水。 锁不住双脚就走，想走到哪里就走，让我带着富有的心流浪，好天气给点自由，不需要太多的钱就能重逢，金色的近在咫尺的梦，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坎坷，将生出淡泊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吹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每日拥抱去了解的快乐。Yeah. 边听音乐边聊生活。知道我最希望看到你们什么样的信息吗？就是主播选的歌曲真好听，太好听了，就喜欢在上午听汽车音乐会，这样好听的音乐在我耳边相伴，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受到你们这样的回馈哈。好了，北京时间9:22: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档非常好听的节目《汽车音乐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音乐可以带着你到处去旅行，坐上自家的爱车哈，就像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但是在旅途的当中一定要带上音乐，怎么带上呢？不能走着去旅行吧，走路去纽约可以带耳机听，最好是开上车，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路车厢当中环绕你最爱的 music 音乐，再手捧一杯咖啡，今天我们的主题冰咖啡，只喝冰咖啡的进来，不喝冰咖啡勿进哦。好了，带上这样的咖啡去旅行吧。其实刚才说喝白开水虽然是生活当中最健康的事情，但是不同的饮料会赋予我们生活不同的色彩。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真的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来自一涵这首歌。好了，北京时间9:24，就伴你在出行的路上，好听的声音 FM 974汽车音乐会。 调整好焦距， If I know you baby， 原地打包好乱招数，没时间没看日出，装扮好态度，Baby， 不要太多的闲杂人等，我就只要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时间九点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在开始的时候卖来关子啊，说车脏了要被扣分罚款吗？车主透心凉，怎么回事？车脏了应当怎么办？很多车主呢不愿意去花钱洗车，有些神奇的车主呢为了省钱也等老天帮他洗车。他会说不是我不洗，我在等下雨。这可不对哈。近期呢，重庆市长寿区重启脏车入城查处行动，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查入城的车辆总计1671台次，查处了违法车辆27台次。因为根据交规规定哈，这样最高可以罚12分，扣2000元。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事实上交警罚款扣分，刚才我说的这个上限啊，是对那些已经遭到了遮挡号牌的车辆。一旦心存侥幸的司机故意用污渍来遮挡号牌，故意恶意来逃脱违章，那么这些车辆呢一旦肇事逃逸，追查起来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为了杜绝这样的行为呢，那交警开始严抓脏车，也是为了广大车主的安全着想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第一，就是车身的外表有明显的污迹、灰尘或者泥土，车顶也有尘土的。第二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车辆的号牌已经被遮挡无法识别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轮胎沾带泥土的。 第三呢，就是车辆还排放污水、流体物质，影响市容环境的。最后呢，就是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交警也是提醒广大车主朋友，车子脏了，有时间还是赶快去洗，不要为了省洗车的钱，到时候被抓到故意遮挡号牌，您就说不清楚了，被扣分罚款，后悔都来不及。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袁泉，一个人喝着拿铁。 一个人喝着温柔的拿铁，咖啡因不是转身。 第四位，汪苏泷，巴赫旧约。 把我岁月若指引爱在那个小镇里，我在俄本面楼谈爱旋律，在圣托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段风景的声音。 第三位，谭维维，在树河里。 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光，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 第二位，张韶涵，决斗场见。 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挑战。 第一位，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我点了 气质的袁泉这首代表作品《一个人喝着拿铁》，轻快文艺，清新洒脱。整个作品的外观设计呢，以及袁泉的造型也蕴含着时尚和孤独的气息啊、哦，孤独。特别是袁泉的造型虚拟出来的小袁娃娃，美好和孤独同时存在于这个虚拟的人物当中，也反映出了袁泉与众不同的气质。就想到他演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我的前半生》，里面谭晶哈，给我印象特别深的，现在就是满脑子当中就是谭晶。我觉得谭晶真的很袁泉真的很谭晶，就像演他自己，特别有气质，一站出来就感觉与众不同，但是有那种小小的忧伤和孤独感。所以他一个人喝着拿铁，你现在接到冰咖啡了吗？是一个人在喝吗？靠咖啡续命提神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聊天室，赶快来把你的地址和电话私信悄悄话的方式给我，我来帮你买单，骑手马上送到您的 office 或者府上哈。好了，刚刚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名的歌曲，上周第17名，本周上升12位，那么第四名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ehen? Lieber, ich liebe dich. Bau sind mir als Rie, also nach der Schau der Lie, wo sie oben mir lohnt, dann das schön lieb. Das sind vom Master, du tun die, mehr und kurz zu ihr, nach dem Funken der Schnee. Wollen dann mal schön durch.生天写的平均率被马工分配的公司用餐的前奏曲你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想把和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曾经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月心境也没挽回你 进入佳境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上的音乐真的是越来越好听了，特别是到周五已经到了榜单的前五名歌曲了。刚刚呢是上周第七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的歌，来自汪苏泷《巴赫旧约》，很喜欢这首融入古典气质的作品。汪苏泷的风格也十分多元，你有没有发现？2014年传世乐章的古典，2015年登陆计划的蓝调，2017年来福的复古，2018年克制凶猛的电音，还有其他各种各种摇滚啊等等，他都涉猎过。其实呢，只是这些专辑当中的歌曲远远还不如他的 OST 那么有名。说到汪苏泷的风格，我真的觉得可以用三个字多元化来形容，再三个字特优质来形容，再三个字必须听。下周第七名，本周第四位的歌曲。好了，我们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3。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这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到树河晒太阳。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光，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在那里小河流长的 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这首歌曲的结尾有这样的笑声，谭维维在树河里，这是倡导低碳环保的一首作品。确实是啊，希望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美，现在也是极力的倡导低碳低碳低碳环保，在我们的出行当中也倡导大家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们的地球需要我们去保护去爱护它。谭维维再来说说他哈，大家对于他的第一印象恐怕是2006年超级女生这个身份，但是那年的冠军其实并不是他。说到这个，评委当时评价冠军呢，就是尚雯婕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理由，就是把这个冠军给了尚雯婕，其实并不是谭维维。谭维维当时是第二名哈，但是呢，骄傲如谭维维，从没有让你失望。这首在树河里，音乐表达更加增添了人文关怀，山清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还想说谭维维，也想说到你哈，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赛当中可能没有达到预期哈，你想去夺冠，但是冠军的位置可能并不是你的。其实比赛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并不是说完全都是你的这种真真正正的实力的这种正能量，正比例的体现。所以冠军又怎样，亚军又怎样，季军又怎样，展示自己就好了，做好自己就对了。上周第6名的歌曲，本周第3位，谭维维在树河里。好了，第1杯冰咖啡已经帮这位听友选好了，海淀的一位朋友梁菜，在海淀是吗？女士，好了，今天为你选的是一杯冰咖啡，特大杯的，深度烘焙的，萃取而成的。待会儿收到之后呢，方便的话给我们连线一下哈，好好的享受这杯冰咖啡，好好的享受这不一样的人生吧。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亚军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梦想逆着风在绽放，从不惧丧，因为。想起每场厮杀，伤痛终会结痂，等待下一次换杀，战胜困难和迷惘，赌上决定的目光，真正强者总会欣赏对方全力战斗的模样。我们在期盼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梦想逆着风在绽放，从不惧丧，因为你始终在身旁。面对招呼重创，紧握最初的信仰，攒下每分力量，这里是我的主场，藏起数不清的伤，挺起坚强的胸膛，这场战斗从开始到散场，拼命也绝不退让。我们在几番失恋的决斗场上，去战斗，去对抗，去较量，梦想逆着风在绽放，从不惧丧， 昂扬气势的歌，张韶涵决斗场见，这是火影忍者手游的首支中文主题曲，下周第四名，本周上升至亚军的位置。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上一道地球你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我上一道地球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Come on！ 气势的歌，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顺利冲顶，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汽车音乐会稍后再来重温一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之后呢期待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第二个小时的好节目，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左右为难，张华健亲亲我的宝贝，还有尚雯婕李荣浩，还有张靓颖等等人候场，稍后再回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袁泉，一个人喝着拿铁， 一个人喝着温柔的拿铁，咖啡因不是转身。 第四位，汪苏泷，巴赫旧约。 把我最温柔之意摆在那个小镇里，我在俄半边楼等待顺利，在圣托马斯的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段风景的事。

want you up, baby, I don't mind keeping me waiting. Every night you're by my side, I know it's really worth every second. I don't mind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ith me, baby. I'm so tired. Do whatever you want me to do when you ask me. I don't care how many times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I'm just too weak to stay cool. Guess I'm a sucker for you.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也非常的甜蜜哈。Sucker for you， 播放量呢已经超过了1000万次。Sucker for you 的翻译过来呢就是，哎，我是你的小傻瓜，小傻瓜，很甜蜜的作品，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演唱者呢是巴拉巴拉巴拉 Nat Cherry 啊，他曾经和AD Sharon 合作过，获得个 UK 英国单曲榜第三名的好成绩。在 The X Factor 夺冠之前，曾经兼职两份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现在呢，回到了最初的舞台剧的行业当中，凭借优质的嗓音，还有对于音乐特殊的观点，在舞台上也更加的 free， 更加的自由。Freedom。好了，北京时间是1:05:5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哎，你知道在北京的地方可以玩桨板吗？哪儿啊哪儿啊？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地方真的可以说是宝藏公园哈、啊，在市区之内就能玩桨板，虽然水域不大，但是景色无敌。现在呢，荷花还没有完全凋谢，偶尔还能看到花苞呢。哪儿哪儿哪儿，朝阳公园桨板，秋高气爽，赶紧约起来吧。桨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就是直立着单板在水上，这个就是滑板，但是直立的是单板，也是源于美国夏威夷的一项运动，很有意思。那滑呢桨板误入藕花深处，还有比这更浪漫又快乐的运动吗？迎着风在湖面上走走停停，人在水面上行走的感觉，真的猛地从远处看过去，你就感觉人在水上行走。一会儿在荷花边滑过，一会儿呢又经过蓝色的港湾，哎呀，临水的那些餐厅，看着那些用餐的人们在向你致意，感觉不要太惬意啊。这个初秋就是如此之浪漫。地点呢就是朝阳公园中心的荷花湖，可以从公园的西四门进，最方便。项目呢有桨板，还有单人、双人、三人的皮划艇。如果因为没有玩过桨板怕掉在水里，那玩单人皮划艇其实还是安全满满的，体验也很好啊。第一次玩桨板呢确实容易掉在水里面，很害怕的话呢可以玩一玩皮划艇，小朋友也是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周末就走起哈。一家出游或者是情侣，哇、哦、真的是好浪漫呢、啊、这边来我们踩一下荷花和莲蓬，那边看那边啊，远处繁华的倒影，蓝色港湾啊，我们滑完之后就去小喝一杯吧。哎，小喝一杯，说到咖啡你收到了吗？刚刚我们的第一杯咖啡收到了没有？快收到了吧，待会儿我们连线，第二杯咖啡也已经在路上了。 喂，谁啊？

掌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吗？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hey， 陶喆， 哇啦啦， 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我是小丑没错，跟着我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4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今天中午来关注电动汽车，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哈。相比较于传统的燃油车，电动汽车不太怕水，但是电动汽车真泡了水怎么办？很多人都觉得哈，电动汽车是靠电来提供动力的，而水会导电，所以电动汽车不能沾水。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电动汽车的动力呢来自电动机，能源供给呢则来自动力电池，两者之间是通过高压电路相连，不需要空气来辅助，电机和电池都处于封闭的状态，因此短时间之内涉水没有问题，所以不用像燃油车那样担心车子会进水哈。电动车不怕水，懂了，但是电动汽车在水里会不会漏电，这个就很重要了哈。电动汽车在防护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啊，大多数主流电动汽车的电池防护等级都达到了 IP67 级别，所以短时间之内涉水不用担心漏电，漏电也不用担心，一般10厘米甚至20厘米的水深基本可以放心大胆通过，遇到40到50厘米的积水的时候，车子虽然可以走，但可能会出现动力减弱还有车身进水的情况，所以一定不要过长时间涉水，应当降低匀速前进，避免急速加急，这个减速就是突然减速哈，要尽快的通过。所以呢电动汽车呢比燃油车呢大家可以放心哈，比较这个浅的水的地方，燃油车一般停在那，哎呀不要这个排水管不要进水啊，电动汽车可以安然的挺起胸，车有胸吗，哎就是什么呀，挺起胸膛向前走，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水太深，长时间放在里面也是不行的哈。好了，压压惊，压压惊，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Sunray 这首 Step Step， 非常好听的歌哟。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Look in my eyes, can you see my heartbeat? Swelling everywhere I go. Look in my eyes, I will be next to you. You let me be in the line. Step, step, where do we go?

的变胖了变老了变丑了还爱吗？相爱是人更会说的话，谁管他有多肉麻，明明天南地北又不亚于你，说就特别好听，特别好听，现在知道永远。哒哒哒， 江靓颖一心一爱，哇，这样的音乐是特别拌咖啡用的，你收到咖啡了吧？来，手捧这杯咖啡，来拌上这样的音乐，超级享受的人生，美好的时光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有音乐，有生活，有咖啡的好时光。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听 Salem Ellis 带来这首 Made Disney， 充满青春气息的他又是神曲制造机哦，这首歌曲超级好听，超级洗脑。 I'm at a Disney, Disney. They tricked me, tricked me. Had me wishing on a shooting star. But now I'm 20 something. I still know nothing about who I am or what I'm not. So call me a pessimist, but I don't believe in it. Finding a true love kiss is bullshit. Cause I felt sad love, I felt bad love. Sometimes happy love turns into giving up. I felt hurt love, forgot the word love. What the hell is love supposed to feel like? What the hell is love? What the hell is love? What the hell is love supposed to feel like? Cinderella story only ended in a bad divorce. The prince ain't sleeping when he takes his sleeping beauty to the motel on his snow white horse. So call me a pessimist, but I don't believe in it. Finding a true love's kiss is bullshit. Cause I felt sad love, I felt bad love. Sometimes happy love turns into 是又是一首很好听的神曲呢。好了，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连线。今天第一杯咖啡收到的王女士在海淀区哈，刚才已经连线她了，声音超级好听。好了，休息回来，我们就来连线她，感受一下她 surprise 的惊喜的声音。汽车音乐会完整收听，稍后再回来。 Disney, they tricked me, tricked me. No more wishing on a shooting star.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我是韩立，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 都选你。

春的气息扑面而来，给力星期天，喜欢这样的音乐，很带感的音乐哈，突破了青春，点燃生活的激情。来点燃生活的激情，我觉得很好的方式就是音乐，另外的方式呢就是来给生活加点料，送你一杯咖啡吧。今天汽车约会送咖啡行动继续进行当中，特别行动主播请你喝咖啡，我是腾斌，对了就是我，请你喝咖啡。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杯咖啡呢已经连线到他，其实我估计他已经喝完了。喂你好。喂你好。 嗨冰姐。 嗨你好，是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凉菜是不是？ 是是是我。 咖啡喝完了是不是？ 没有，舍不得喝，太幸运了。 可以拍一张照片哈，留作纪念，然后在朋友圈晒一晒，酸一酸他们。 一定一定一定，现在我的同事们已经都被我带动的下载了听听 FM， 关注了您的节目。 一定要听哦，一定要让他们24小时守候北京音乐广播好不好？ 一定一定一定。 方便透露一下从事什么工作吗？ 我们从事属于前端工作，市场部。 哦，好的，市场部我喜欢。好了，那这份幸运也带给大家哈，马上就到周末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安排？ 嗯，周末打算好好陪孩子，祝这个幸运的孩子好好玩一玩。 哦，也是妈妈是不是？ 对。 你也是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听我们节目对不对？ 对，我每天都是早上到了之后开始打开那个97.4，然后开始听冰姐的节目。 我知道了，你们单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家都9点钟到齐了之后，打完卡之后来一起听汽车音乐会，这就是你们的工作。 没错没错，参与到冰姐的送咖啡活动，支持冰姐的节目。 好的，谢谢谢谢支持，真的好幸运，也希望你一直幸运下去哈。周末愉快。 好，谢谢冰姐，周末愉快。 嗯，好好享受这杯咖啡吧。 好嘞， 享受这杯咖啡还要配上好听的音乐。 醒来，它温柔地爬向玻璃，阵阵季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蕾丝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小哥哥皮，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一半，打翻我的那个小屋架。

他都没有想到是他。刚刚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什么是我的吗？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是我这么幸运。亲爱的007，下一个幸运者就是你了。嗯，现在呢咖啡应该马上就送到你的手中了，没有时间连线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也要祝贺所有的幸运的朋友。没有获得幸运的朋友别着急，告诉你们下周的汽车音乐会还有惊喜，不光是送咖啡了哟，还有什么惊喜呢？来期待吧，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下周再见喽。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未来的愿望，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